欢迎大家收睇《自由有偈倾》，我系严叔。咁我哋今集咧会同大家讨论下咧呢个非常之有名嘅呢个捷克剧作家、思想家，后屘就仲系总统嘅哈维尔，佢点样理解极权政府？佢亦都可以话俾你听咧，佢喺极权政府下生活咧，我哋应该可以点样生活？咁我哋先介绍我哋今集嘅嘉宾主持先啦，包括咗 Alex 黎家乐啦，同埋 Tommy 袁子乔。咁我哋亦都非常之高兴咧，即系呢个 topic 咧，一讲哈维尔，讲极权呢排，亦都系有讨论过相关议题嘅。我好高兴请到 Alan 欧吉人上嚟咧，同我哋一齐倾呢个 topic 嘅。咁非常之感谢先。系啦，咁我哋开场啦，咁样咁哈维尔系一个即系都出名啦，大家都知道，亦都系喺捷克里边咧，成个呢个所谓运动史里边啊，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人物。咁不如 Tommy 帮你介绍下，其实佢嘅背景啦，同埋佢究竟做啲乜嘢咧？ 我嚟咧講少少，因為我哋今集嗰個題目就係活在真相中嘛，即係其實呢個都係哈維爾經常講，我哋面對極權嘅時候要 living in the truth。咁點解會有呢樣嘢講？咁一開頭講一定要翻去講七七憲章，因為當初有七七憲章嘅時候，即係其實就係一班我講知識分子啦，去反極權嘅一個標誌嚟嘅。其實咁當然個成效唔係好大嘅，但係有個標誌喺度。咁但係哈維爾想推進啲嘅，想更進一步。點解呢？就因為起草同埋簽署嘅七七憲章嘅人，大部分都係其實喺社會上面叫做有少少地位啦，或者甚至係文人啦、知書識字嘅人啦。咁但係哈維爾有一樣嘢佢好唔同意嘅，就係啲西方媒體成日講呢一班人異見人士咁樣，好似高舉咗佢哋咧，就係呢個反極權嘅標誌。咁但係哈維爾會問：咁普通嘅捷克人咧？咁如果我係一個唔識字嘅人，我係一個農民，或者我係一個純粹雜貨鋪嘅人，賣老闆賣嘢嘅咁樣，咁我點樣去反極權咧？係咪我唔知書識字，我冇睇過冇諗過呢啲嘢，我就完全做唔到任何嘢咧？咁所以我諗呢個就係我哋點解今日要開始講 living in the truth 作為一個主題，因為呢樣嘢唔係淨係我哋讀過哲學 ，OK， 或者我哋識知書識字先會可以諗到嘅嘢。其實一般人去面對嘅權，尤其是可能大家喺日常生活，如果真係遇到呢啲情況嘅時候咧，成日都會有種無力感嘅，即係覺得我又唔係邊個邊個，我係社會上又冇任何地位，冇人識我嘅喎，咁我哋做啲乜咧？咁所以我諗由呢樣嘢我哋開始去講或者認識哈維爾，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進路。 而事實上 ，Tommy 提到嘅七七憲章就係喺捷克六八學運啦，即係布拉格之春，即係最後係以即係流血收場啦。之後咧，去七七年嘅時候，一班知識分子最後草簽嘅一份憲章啦。咁呢個亦都引致到後屘咧，哈維爾即係進一步咧就慢慢啦，就寫咗一本好出名嘅書叫做《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即係無權力者嘅力量啦。係啦，咁亦都係 that's why 呢個 Tommy 頭先解釋嘅就係、是，佢想講一個普通人啊，即係你做一個無權力者，所謂你唔係在上位者，你唔係當權者，究竟你可以做啲咩咧？你啲其實會有啲力量嘅咧。咁哈維想話俾我哋聽嘅，呢個係唔知 Alan 點樣睇？即係呢本書應該都睇過寫過啦，係嘛？帶咗上嚟咧。 啱啱先特登又睇一次啦，再重複睇一次啦，因為我。即近幾年咧，在公在私咧，就都好多時間會喺捷克咁同當地有一啲即係知識分子啊，或者記者啊，都有啲傾偈啦。咁其實佢哋即係佢哋要我哋即係睇清楚咧，就係、是、你唔好以為嗰陣時喺捷克嘅嗰種對於極權嘅反抗係有幾激烈或者幾浪漫。即係我反而比較印象深嘅就係有啲人會成日提住我哋啦，佢哋六八年嘅時候布拉格之春啦。即係大家曾經激昂過啦，以為改革會嚟啦，以為社會主義會比較人性化啦，即係當時嘅比較即係温和或者係自由派嘅共產黨領導咧，係提議一個即係比較人性化嘅社會主義，咁自由佢可以比較放寬啲咁樣，咁好浪漫啦。然之後到八九年嘅時候，天鵝絨革命就係、是。在不流血一滴血的情况之下推翻了一个极权的统治啦。咁佢就叫我哋留意呢，就係、是、中间你唔好睇有二十年呀、啊。中间有二十年係做乜嘢呀，嗰二十年呢係冇嘢做过㗎，一潭死水㗎，无力感啊，二十年啊。咁哈维尔就喺七七宪章之后一年寫呢本书，即係呢本唔係书嚟，一篇长文啦。咁係七八年嘅时候呢，即係我嗰陣时去返即係哈維爾圖書館咁，佢哋有一啲嘅當時佢啲戰友啦，咁佢話其實冇人理㗎本書， 冇人理嘅意思係根本你都喺國內咧係因為受到嚴密嘅監控咧，呢啲嘅講法咧係普通人係唔知嘅，只不過係外國人即係、就是、有機會睇到先知啫。所以咧，其實喺裏邊咧係一潭死水嘅。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就係即係哈維爾佢點都要寫啦，同埋佢點都要講啦，嚇。 我諗呢、這個其實幾得意嘅，就係、是、可以補充翻一點我自己嘅睇法啦，或者用翻哈維爾嘅講法、就是，就係有啲人會將極權睇成做就係一種下下都用強權去打你，即、就、係、是、每一下都每個時刻都係咁焚你，係咁打你，令到你不得不反抗。咁但係其實哈維爾喺本書入面所講就係其實唔係嘅，或者係現今嘅極權唔好話即係淨係蘇聯啦，可能係一啲我哋覺得係極權嘅社會之後或者國家之後都好咧，其實係用一種意識形態嘅方式去管下或者令到你臣服嘅意思係咩咧？佢認為就係呢一種咁嘅意識形態係令到人如果你臣服嘅話，你係可以好舒服地生活嘅，可以唔需要舒服意思唔係話即係我好自在，任何人都好自在，即係意思就係你唔需要諗好多嘢，譬如話可能係用一啲享樂主義去令到你好似好舒服咁生活啦，或者一啲民族主義覺得你認同呢個咁樣嘅強權，或者認同呢個咁民族，你就可以好舒服咁樣生活。呢一種咁樣意識形態，哈維會描述就係其實一種好多唔同細嘅意識形態或者標語黏合而成，但係脱離咗現實嘅一個框架，一個或者好一種好 coherent 嘅 system。佢喺書入面嘅例子就係講一個賣菜嘅阿伯啊嘛，或者賣菜阿叔啦， 雜貨鋪老闆有時就 雜貨鋪老闆啦。總之一個好普通嘅商人，咁唔係一啲好大唔係一啲好出名嘅人或者學者啦。佢譬如話佢咁喺嗰個極權嘅社會之下，佢係點樣生活咧？就係佢其實同一般人一樣，不只不過佢嗰個鋪頭度貼咗一啲標語，譬如話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咁樣。或者可能你可以幻想到一啲譬如話黨是最好的啊，類似之如此類嘅標語啦。咁其實佢會問啦，就係你覺得嗰個商人或者嗰個阿叔嗰個平民，佢係咪真係認同呢個標語背後所講嘅嘢呢？如果佢唔認同，佢貼出嚟嘅其實係啲咩意思呢？佢話就係其實往往佢未必會真係認同嘅，可能只不過係一種表忠嘅手法。咁但係就係因為每個人或者大部分嘅人喺呢個社會之中，每個平民佢都做一個咁嘅行為，就連成咗好似一啲網絡，佢會用一個黏合劑咁去形容，就係、是、每個人都咁樣做，咪即係黐咗一個世界出嚟咯。就係呢一種嘅世界，可能唔係真實嘅，係脱離真實。譬如話唔係其實事實上唔係黨係最好嘅，事實上可能黨是最壞的咁樣啦。咁但係佢每個人都咁貼喎，咁一個強權嘅政府，佢每次去推行一啲可能違反嗰度公民嘅意向嘅政策嘅時候，佢就可以用翻呢一個咁樣建構出嚟。現實就係話，你睇呢個社會其實係咁樣嘅，所以我做嘅行為，嗰個政府話我做嘅行為其實係合理嘅。 我估呢個係帶出個哲學問題，即係我哋就有偈傾啊嘛嚇。即係雖然呢個係要同好多現實世界中發生嘅時候關，但係呢個個哲學問題背後就係哈維爾好有趣咁樣去分析緊咧。其實極權國家或者極權嘅政府咧，係咩嘅一回事？即係the nature of 一個極權政府。頭先Alex 咁樣講咧，就令我諗起哈維爾講，就係佢話而家當代嘅極權政府咧，同以前古代嘅嗰啲強人嘅獨裁咧，係好唔同嘅。強人嘅獨裁就係咧，我強過你，你要臣服於我，所以我係用力量嚟制壓你嘅。所以咧，如果以前嚟講咧，根本就唔需要透過叫你掛標語，我要你做乜，你咪要跟我做咯。咁你冇唔跟我做嘅可能。但佢話現代嘅國家為比較大啦，人口多啦，科層架構比較複雜啦，所以佢唔能夠再咁樣管嘅。咁於是現代嘅極權國家有好特別嘅地方，就係、是、形成咗一種佢叫制度，有一種食人嘅制度，你可以當係吃人的禮教咁啊，吃人嘅制度。而呢個制度咧就係、是、透過頭先 Alice 講，佢叫意識形態啦，哈維爾就係、是、咧譬如舉例黨是最好的啊，或者用翻哈維爾嘅例子就係、是全世界無產階級或者工人聯結起來， 甚至有一啲好宏大嘅理想都得。 Exactly 一啲咁嘅理想，一啲好烏托邦嘅願景，最後咧就令到大家要喺個制度下邊咧生活，令到你要跟個制度去行。 但呢啲往往咧就係其實一啲好抽象嘅嘢嚟嘅，咁所以咧呢啲意識形態點樣去連結到每一個個體咧，就係、是、靠嗰啲標語， 靠嗰啲符號，當大家係無意識咁樣，其實冇所謂啦，人人都做我就做啦。嗰種服從咧，就慢慢變咗一個全民嘅服從，而呢一種服從咧，就反過嚟咧，係引證到，喂、哎，原來我呢個意識形態存在本身係有價值嘅，因為你都服從啊嘛，你都贊成啊嘛，你貼個標語出嚟啊嘛，即係呢樣嘢就係嗰、那個舉個標語出嚟，全世界勞動人民團結起來呢一、這個好簡單嘅動作，其實就係變咗呢個制度嘅一部分。你雖然未必同意呢個制度，但係你透過呢個動作就變咗呢個制度嘅一部分，嗯啊， 我呢度好有趣嘅就係，所以佢講其實嗰啲意識形態或者掛個標語咧，上頭叫你掛啦，咁你掛呢、這個動作咧，其實係識別化咗好多嘢。 嗯， 就係、是、第一，佢係依個制度呢、這個抽象嘅制度，同埋每一個個體具體生活咧之間一條橋梁嚟噶嘛，係嘛？就係、是、如果你就咁講，全世界人民勞動起來聯結起來，你唔會覺得同現實世界有咩關係？但佢就正正透過呢個方法，令到我哋生活唔同咗，我哋掛個標語，會講某個口號，就形成咗某一種儀式啦。我哋可以話係每一，而且個形式會形成咗一種壓迫嘅。就是你有遵從呢個儀式嘅話咧，佢有遵從，佢有遵從，仲有一個唔遵從咧，佢有壓力嘅。於是佢就都要遵從，於是將成個制度、成個國家想做嘅嘢就推落嚟，令到你人人都要遵從呢個儀式，形成咗就頭先講黏合劑啊，就慢慢黐咗個好似新嘅世界、一個新嘅現實出嚟咁樣。 亦都個人感覺到，亦都帶嚟一啲無力感啦。所謂嘅就係、是、譬如話你可能覺得根本人人都遵從一啲大家都覺得係有問題嘅嘢，但係我唔遵從又唔得喎。咁其實我就算你知道或者我知道，其實呢樣嘢係假嘅或者錯嘅都好，我都不得不遵從。 嗯，甚至去到最後係儀式嚟噶嘛？事實佢唔需要係信或者唔信，佢根本就無意識地掛嘅，即係佢根本就冇諗嗰句口號講咩，所以唔係信定唔信咯，係直情做個儀式就會做咗咯。好， 即係所以哈維爾就話要 living in truth， 即係要活在真相中嚇、嗯啊。不過其實好大問題， 係啊， 有好多嘢麻煩嘅要出現，又唔係咁容易講完就做完。 Exactly. 所以我哋要討論就係、是、究竟即係引落去就係、是，如果你話 living in truth 係一個哈維提議我哋面對呢種極權、呢種意識形態嘅時候要做嘅嘢嘅時候，呢、這個 living in truth 我哋有做唔做到啦？做到話佢價值喺邊度？點解你要做？因為尤其是要付出好大代價噶嘛，喺極權下邊 living in truth。 同埋喺即係我記得 Orwell 講過嘅就係喺呢個世界裏面你係 堅持 真相咧，就已經係一個革命嚟嘅。 我哋下一節快繼續。歡迎翻到嚟自由有偈傾。咁啱啱 Alan 上一節尾嘅時候咧，就講到 George Orwell 有一個好出名嘅講法喎。 係，嗱，1984嗰本書裏面，佢有一句提到咧，就係喺呢個世界上咧，如果你即係膽敢去講出真相咧，本身已經係一個革命行為啦。咁所以我哋剛才講到哈維爾喺70年代嘅捷克嘅時候提出要活在真相中咧。咁呢樣嘢好危險嘅，其實本身已經真係一個革命行為嚟嘅。即係當時佢講嘅講法就係、是、我哋話意識形態佢點樣落實到每一個人裏面，喺個制度裏面變得咁堅實呢，就係、是、因為每個人呢，佢可能無意識地個雜貨鋪老闆就舉起嗰個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或者全世界勞動階層團結起來嗰句標語呢。咁點做呢？就係、是、即係哈維爾就話，如果你唔信嘅話，你就唔好做囉。好簡單，就係、是只要每一個人都係咁嘅話咧，呢、這個體制咧係唔會延續到落去嘅。咁呢個就係哈維爾提出所謂活在真相中佢嘅講法啦。咁當然係有好多爭議啦嚇。 有啲係咪？ 係啊，因為真相咧，真相呢個字，我哋如果擺翻落日常生活咁去睇話，我如果一個個人去講話，我活在真相中，咁忠於自己啫嘛。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我可能每個人有唔同嘅志趣嘅，每個人有唔同嘅人生目標嘅。咁譬如我係一個鍾意玩音樂藝術嘅人，咁我咪全心全意去做我嘅創作嘅藝術音樂，而唔受其他嘅影響囉。係咪咁我可能呢一世都未必會做到一啲行為或者講一啲嘢係會關我哋而家講或者哈維爾講嗰個 context， 就係一啲政治嘅議題，可能真係唔牽涉過。我活出真我就係我乜嘢都唔理，我就係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咁但係似乎我哋返返嚟嗰個 living in the truth 嘅 truth 呢，好似唔係一啲個人嘅嘢，亦都可能中間有一個個人同群體之間嘅關係呢，係哈維爾好重視。 我覺得哈維爾呢都嘗試解答過呢個問題嘅，喺即係無權者的權力當中呢，佢曾經提出一個有一個酒吧， 佢嘅 friend， 因為佢嗰陣時喺酒吧裏面做過嘅，咁你知即捷克人咧係據佢哋成日講就係全世界飲啤酒最多嘅，即係嘅人啦嘅民族啦，咁佢哋就算喺抗爭之中咧嚇都要維持生活嘅，都要去酒吧嘅，酒吧就係佢哋嘅公民社會嚟嘅，咁佢就話有個朋友咧就係好中意釀酒釀啤酒，咁但係嗰陣時嗰個國營嘅酒吧咧就係有個老細咧就乜都唔理嘅。咁佢提議咗我點樣去改變呢種啤酒嘅配方，令佢好飲啲啦。個老細唔理，跟住佢就好嬲，就向佢嘅上級去報告點解呢間酒吧經營得咁差嘅咧？咁個結果咧就係、是，喂你反黨啦、啊，你反政府啦、啊，咁啊俾人拉走咗啦、啊。即係哈維爾提出呢個講法咧，就係、是、話其實咧每個人佢自己嘅志趣咧，當然啦，我中意釀啤酒，我中意彈吉他都好。但係喺有一啲時代，就係佢嗰個時代咧，就係你只係做一啲自己想做好平常嘅嘢，你已經係呢個社會嘅敵人。即係喺有啲社會裏面咧，你只要想做自己嘅志趣咧，已經係革命行為嚟嘅。所以每個人都避開唔到嚇。即係呢個係哈維爾其中佢一個回應啦。我諗 係所以我諗哈維爾都會咁講，就係所以佢會話其實呢人同時係 victim 之餘咧。即係同時都係有嗰個 responsibility 喺度，即係你雖然係受害者，但係同時咧有責任建構緊呢個世界出嚟。即係如果你咩都唔做或者咩都唔講，咁但係我都覺得仲有牽涉一個幾大問題，就係、是、個 truth 就係我哋如果講 truth 嘅話，即係好似個世界本身有啲嘢可以俾我哋揾到啦。但係如果我本身已經喺個極權嘅社會度出世長大，我根本可能冇嗰個北嘅位可以俾我發現到喎，即係我呢世人都覺得咦好正常喎呢啲嘢，咁點樣 living in the truth 咧？即係好似如果冇哈維爾類嘅，如果我用一個柏拉圖嘅比喻就係、是、冇一個可能哲學家帶翻啲嘢翻個洞穴入邊俾我哋見到個真相，咁我哋自己可能呢世都喺個洞穴入邊就係睇住嗰啲影像，然之後即係活在虛假之中，我哋永遠都唔知點樣先為之 truth。 嗯，我覺得我又喺布拉格咧，同一啲即係啲記者講過啦。佢都有提到呢件事，就係話嗰個自由嘅記憶係好緊要嘅。即係點解大家會覺得捷克或者係布拉格咧嗰種自由嘅氣氛會濃厚啲咧？就係、是、其實喺共產黨執政之前咧，布拉格或者捷克咧，佢之前係有20年真正嘅民主，而且係 run 得幾好嘅。咁佢話點解布拉格或者捷克人有一種對自由嘅渴望咧？就係因為咧嗰代人，佢哋嗰代人咧對自由係懷有住嗰種記憶喺度，佢知道嗰樣嘢係好嘢，咁咧就知道嗰個差別喺邊度 嚇。即係浪漫啲講，就係種咗個種子喺度， 有啲嘢唔可以忘記咯。縱使個即係情況好艱難，唔可以忘記。 我個 point 想補充就係哈維爾對於極權嗰個分析咧，我覺得有趣咧就係、是。佢會想講咧，依個係一個儀式嚟。我依個係一個好重要嘅諗法嚟。理解佢講意識形態，佢話個儀式嘅意思係話咧，其實咧，佢唔我哋掛嗰個標語嘅時候，係唔理會佢講咩噶嘛。即係就算理論上明，但你唔明噶嘛，你唔使理就下意識就掛。而形成咗儀式之後咧，佢想我覺得有趣嘅 part 係咁嘅，就係、是、形成咗個新。佢會話有時話呢啲意識形態會 create 咗個新嘅 reality。但係呢個 reality 點解係假嘅咧？即係唔係真相咧？就因為佢同我哋現實世界嘅真相係唔 match 嘅。即係大家其實知嘅，所以咧，我嗰個分析係其實嗰兩層咧，我哋感受到嘅。呢一方面，當然啦，我哋有嗰個意識形態嘅洗腦啦，某意思上嚟講。但係其實你喺個國家、喺個城市度生活，你見到你親眼見到另一個真相噶嘛。所以哈維爾分析就係講緊極權使得我哋咧係唔係唔知道嗰啲係假的。即係頭先 Tommy 有問題問，喂，我哋由細到大都唔知佢係假嘅，即係以為佢洗我腦度。 尤其喺捷克啊，因為嗰個時代咧，就係大家知道1968年發生乜嘢事嘅，大家係睇到嘅，大家曾經係自由過嘅，大家睇住蘇維埃政權嘅坦克係開入布拉格嘅，所以個真相佢哋反而係會比較有 更加清楚。但我想講就係、是，就算冇嗰啲記憶都好啦，其實都係有個落差嘅，即係如果唔係佢就真係真相啦，就係、是、你點樣洗腦都好啦，你會有黑覺醒嘅，佢會覺得就係、是、你一定會察覺到。嚴格而言，其實嗰啲咧係我哋儀式嚟嘅啫。即係你坦白講，而家你啲熟悉嘅獨裁政權中生活嘅朋友，你都知嘅。佢其實都話：我唔信佢講啲嘢㗎。即係你而家你可能聽過啲朋友咁講啦，或者網上見到，我唔信佢講嘢㗎。不過繼續要做嗰啲嘢，係咪？我有時見到啲官咧，即係有時去外國留學以前，有時會有啲即係大使館啊，或者有啲 visit 嗰啲咧，好得意嘅。佢哋台上講嘅嘢同私下講嘅嘢完全唔同。私下講嘢係非常之 make sense。有一上去講嘢就講翻某一套官腔。冇一套用哈維爾嚟講啦，就係、是、意識形態啦。 而我覺得呢個係答到 Tommy 嘅問題，就係、是、其實因為嗰啲係點解係假咧？就因為佢真係假，同我哋嘅現實經驗係唔 match 嘅。只不過係我哋仲將活於真相之中，就係未必我哋未必知道真相嘅。但係起碼我哋係咪拒絕接受嗰啲我會明知係假嘅嘢，繼續幫佢去 promote 呢個儀式，繼續幫佢講呢番説話。 係啦，未必知道係真相嗰樣嘢好緊要。我記得我喺即係布拉格嘅時候，同啊哈維爾 library 嘅負責人啦，亦都係佢嘅戰友啦，佢就回應到一件事咧，就係話嗰陣時啊哈維爾提出 living in truth， 即係活在真相中咧，好多人鬧佢就話你太傲慢啦，你自己以為自己掌握真相咩？咁但係咧其實喺個 library 裏邊咧係有一句説話咧，其實啊哈維爾都講過，冇乜人講嘅就係、是、其實哈維爾講過咧就係、是、我哋做人咧要盡量揾啲尋找真相嘅朋友，而遠離嗰啲掌握咗真相嘅人。即係佢都相信嘅一樣嘢就係、是、其實揾真相嗰個過程係重要嘅，唔係話我就係真相。即係哈維爾，即係有啲人覺得係大愛左膠啦，咁但係佢自己就覺得即係其實大家都要去尋找真相，佢唔係咁傲慢話我就掌握真相。 所以我覺得佢講 living in truth 其中一個可以即係有好多人會誤解就係、是、未必係佢覺得自己已經掌握咗真相。 嗯， 起碼係有兩個 point 嘅，第一就係、是、一啲已知唔係真嘢，你已知唔係真嘢，你係咪仲會繼續去講去幫佢表面上去信去做？嗯、第二就係、是、如果你知道嗰個唔係真嘅時候，我哋係咪有個動力應該要嘗試去揾呢？即使知道自己未必攞到，而呢個咁嘅動力咧，使得我哋就可以。活在真相之中就唔係真係要揾到嘅，不過起碼係求真咯，而係。 但係個問題係始終解決唔到咧，就係喺某一啲社會裏面，你只要話講個真相出嚟咧，你已經好大件事啦嘛。你唔可以活在真相中啊！你一講真相，你會死噶嘛。咁、嗯、呢個問題 死在真相之中啊嘛會。 呢、這個問題始終解決唔到，其實。 點好咧？ 其實我覺得仲有一啲問題嘅，不過呢、這個可能之後再討論，就係而家講到就係有啲人講出嚟，跟住即刻死咗啊嘛， 起碼會有未必死嘅，起碼好嚴重後果，喺消失咗咯。 即係可能你要求徹查真相，即係都唔知，你可能冇呢個真相嘅概念，你都唔知究竟咩叫先係，你話要揾咋，可能已經俾人撳住啦。 咁可能有啲人最直接嘅回應就係革命是要流血的，即係你就係要死嘅。不過我覺得其實。哈維爾嘅講法未必要講到就係你下下都要即係同個政權去鬥嘅，因為你其實有一啲好細微嘅行為，其實你都可以做到。譬如話你都可以，我唔知道哈維爾會唔會認同啦，但係你都可以喺一個制度之中，你順從佢講嘅某啲嘢，但係有啲少少嘅反抗，即係譬如話譬如話可能一啲共產主義嘅制度，佢都會容許一啲工人嘅社團嘅，咁你咪喺工人社團入邊去做你嘅行為。做你可以做嘢，譬如話你投票去反抗一啲你真係唔認同嘅嘢，咁起碼我自己理解咧，就是、起碼喺一啲小行為嗰度，你唔好講到就係你每次都咁激烈，就係、是、你除咗掹個 banner 嚟，仲掛譬如話自由民主萬歲或者 掛啲冇咁當眼嘅， 係啦，類似你可以喺一些小嘅行為嗰度做嘅。我諗呢、這個不過呢個係一個 practical 嘅問題嚟嘅。就係、是、你喺個極權之下點樣操作，亦都要睇下咁嗰個極權個監控係去到幾強啦。即係如果佢係滲透到，譬如話你每講一句説話，佢都聽到嘅。咁的確呢個係一個大嘅困難。 但我覺得哈維爾有趣嘅位就係佢，起碼以前個年代啦，係未有咁勁嘅科技，所以咧佢話如果佢可以做到咁誇，佢就唔需要用意識形態。即係佢個實力如果係強大到碾壓你，要求你一定要跟或者咩咧，佢唔需要用意識形態去要求你去服從佢。 即係都有個古仔嘅，就係嗰陣時77憲章之後咧，咁即係成班藝術家同埋知識分子就簽咗個77憲章，就要求民主自由跟翻憲法做之類啦。咁跟住咧就係、是、其實政府咧就做嘅嘢咧就大家好熟悉嘅就係、是、佢就揾另一班藝術家出嚟咧就反呢班人，即然之後我支持政府，我反呢班藝術家咁。咁然之後就叫所有人簽名， 300萬人簽咗。 但係咧，當時咧就有好多藝術家咧，就其實呢啲都係反抗嘅一部分，就係、是、你唔簽你好大件事噶嘛。咁但係 OK， 我簽，佢話我簽，不如你俾個77憲章我睇下先啦。嗱、那、嗰個違禁品嚟嘅，唔睇得嘅，即係你要去反佢，但係又唔俾你睇噶嘛嗰陣時。咁嗰陣時嗰啲藝術家就要求政府你俾我睇下先啦。跟住，喂，攞唔出俾你睇，跟住話咁我簽唔到，我都唔知我反乜。咁結果就唔使簽，後屘都冇事嘅。咁呢個都係少少嘅反抗，但係好緊要嘅就係要話俾個政府知，唔係所有人都無條件服從。因為以前嘅經驗就係話，如果所有人都無條件服從，而俾個政府知道嘅話咧，佢係會變本加厲嘅。佢係會知道原來咁容易㗎。 原來大家咁聽話㗎，咁就會更加做得快。嗯， 而事實上，我相信無權服從咧，有彰顯住咧，即係我成日都有個比喻，就係佢個 system 係好似毫無縫隙咁啊。嗯，就係如果人人我做你又做你又做，變成咗一個新嘅 reality 之後就毫無縫隙嘅。而我估哈維起碼提出咧，就係你打少少擦邊球。譬如頭先Alan 講嗰啲反出出憲章嘅嗰、那個，我要求你幫我睇下先啦，係嘛？ 好簡單，就好理，好合理㗎。 好合理啊嘛，好合理啊嘛，甚至話即係呢啲好簡單嘅要求，唔會有咩事嘅。但你起碼可以令到個制度係有隙嘅。 但係好多人係根本唔要求嘅，完全 係啦。所以我哋可以諗下嚇，即係去到呢個位，我可以再問嘅，究竟咁樣係咪真有實際意義咧？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欢迎翻到嚟自由游戏倾，咁咧啱啱上一节就最后讲到，喂，即系 OK 啦，即系我哋可以有啲嘢可以做啦，但系好多人仍然 question 嘅就系，其实你做咗嗰啲嘢系咪真系有任何实效咧？即系譬如你话活在真相之中，第一就系、是、如果你譬如先所谓即系打下擦边球啊，或者将个标语冇挂咁好啊，问佢攞份宪章嚟睇，先签嗰个反七七宪章嘅声明啊，咁样样，咁其实个政对于个抗争而言，如果你系想争取自由或者民主嘅话。有啲咩實際意義咧？即係好似冇，好多人會覺得哈維爾依個講話只係即係自己心安啫，個價值俾我睇唔到個價值啊！依、這個估係一個好需要大家討論下，即係哲學上個價值喺邊度咧？佢咁強調活於真相之中，係咪真係有任何意義咧？尤其是再補充嗰句就係、是、有機會你一唔你一嘗試活出於真相之中，你係會死喺真相之中。即係頭先我你一唔服從，分分鐘你就第一個俾人。俾人攞嚟， 以捷克嗰陣時嘅環境咧，嗰啲知識分子就唔會死嘅，就但係咧就所有工作被委派去掃街啦、抹窗啦，同埋去執書啊嗰啲咯。 又或者譬如哈維爾自己都係㗎，佢嘅劇作從此之後唔可以再上演啦、你可以寫咪寫咯，寫完之後你屋企擺咯即係就會冇咗好多你覺得人生值得嗰個價值嘅嘢，就做唔到冇咗咯。咁我哋係咪值得要冒咗風險去喺真相之中咧？ 我覺得最重要嗰個位就係、是、其實活在真相之中。對於一個人而言，好似頭先講，或者上一次我哋講，一開頭係一定忠於自己啫嘛，係咪？但係其實你忠於自己嘅同時，其實你同時間係影響到嗰個 system 啦，亦都影響到其他人。只不過我哋慣常我哋曾經 pick out 呢啲例子，就好似如果一個人做呢啲嘢咧，我哋好似睇唔到有啲咩嘢實效，但係我哋可以想象到一個情況就係、是，可能十個人、二十個人同一時間做呢啲嘢咧。咁其實個效力就會開始大，或者有啲影響啦。咁其實調翻轉，你可以咁諗：如果極權政府可以用一套所謂呢啲掛 banner 啊、唱下歌啊、升下旗啊呢啲咁嘅儀式，可以令到呢個 reality create 出嚟嘅話咧，其實我哋亦都可以用同樣嘅方式打破呢個 reality。所以我諗哈維爾呢個 living in the truth 最大嘅面向就係、是，其實你喺忠於自己嘅同時，其實你係一種道德責任。你做嘅嘢其實唔單止係你活出咗所謂自己想，即係想打破呢個謊言，用喺真相入面繼續生活呢一種咁簡單咁基本嘅嘢，而係同時間令到所有人都有呢個空間可以睇到，原來我係可以做呢個打破謊言嘅其中一份子，我都可以活喺真相之中。咁所以呢個道德嘅意味係好重啊，即係唔係一種。即係我哋可能上一次一開始可能會有個疑問就係、是，咦好似得我自己一個啫喎，咁有乜效呢？ 但我有一個問題，或者好多人都會有一個問題，對於所謂嘅譬如話你叫左膠好點樣都好啦、就係你頭先講嘅嘢冇錯，可以認同就係、是你活於活在真相之中。第一樣嘢你可以滿足到一啲內在價值啦，譬如話我哋做一啲嘢其實唔單止係工具價值嘅，可能內在價值意思就係、是、譬如話我。忠於自己，可能本身呢樣嘢已經值得追求啦。OK， 咁係值得追求啦。第二就係可能滿足一啲道德嘅價值啦，就係呢樣嘢其實係應該要做嘅，咁我就去做啦。但係個問題始終係在於你滿足咗呢兩樣嘢，係咪等同於可以就係對抗到個極權呢？現實之中，甚至係現代啦，其實極權唔單止係佢我哋會睇到唔單止係意識形態嘅分布咁簡單，仲會係一啲好多唔同嘅。工具，譬如話，咁點啊？你話你忠於自己，你唔簽個名，咁你有冇因為咁樣就有軍隊啊？或者佢係要監控你啊？即係佢有好多監控工具睇你電腦，咁你點啫？咁你唔去服從佢，你又可以真係做咗啲乜嘢出嚟咩？佢如果真係拉曬你去精神病院，或者去一啲所謂嘅教育營又好，一大堆人咁樣拉，咁你做呢啲行為有啲咩實際嘅作用啫？ 我首先想補充一個小補充，就係、是我自己覺得，起碼對我而言咧，雖然政治實效嗰邊可以再傾嘅，但我覺得我哋可以講翻強少少，就係我自己覺得，所以忠於自己咧，個價值其實係幾大嘅，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從政治層面都睇唔到嘅。就我覺得忠於自己就係我真係信一啲我信嘅嘢，講一啲即係如果完全唔信嘅嘢，佢叫我做我唔做，即係哲學啲咁講咧，即係學得夠個講法嘅，即係有都係本真地生活 authentic 啊，同埋非本真咁生活，就係、是、我係唔係認同自己 recognize 自己係一個主體嚟，可以話係一個我可以我唔係一個物咁樣去俾其他人決定我嘅意義，我係其他嘅意義係我有權喺一齊決定，我係一個 subject 嚟嘅。喺個意義下咧，就係、是、政府叫我去做某啲嘢，佢話咁樣係好咁樣咁。我如果完全放手，哦，你叫我做咩我就做咩啦。你等於於點咧？就是、放棄自己作為人之為人好有價值嘅一個面向，就喺個 subject 嘅嗰面向。 我諗起又諗起哈維爾講嘅一句説話啦，佢就係話，即係我哋懷有希望，唔係因為諗住有好結果，我哋懷有希望係因為佢本身有價值。 Exactly 就係呢、這個咯、啊，就係如果用翻頭先我講嘅就係懷點樣你可以懷有希望，就因為你繼續 recognize 自己一個可以賦予價值嘅一個人，係我自己決定啲嘢、決定自己人生嘅一個人。而如果你放手，政府叫你掛某句嘢、講某句嘢，你就跟住去嗌、跟住去唱某隻歌、某個標語，咁就等於於你係放棄咗做一個即係人之為一個好有價值嘅面向咯。於是點樣要繼續持有希望？佢本身內在有價值，就係、是、你堅守翻自己咯。 咁我記得就係即係有好多人都係質疑緊嘅，即、就、係、是、你 living in truth， 哦，活在真相中，咁又如何咧？嗰陣時佢提出之後，其實咧。跟住嗰十年喺捷克，嗰班即係所謂知識分子，基本上係一潭死水嘅。到就算嗰陣時1989年佢哋嘅革命嚟之前嗰兩三個星期，冇人知道會發生咩事嘅。然之後嗰陣時亦都唔係哈維爾去帶領嗰一場天鵝絨革命嘅，係因為啲學生走出去先嘅，然之後先至揾翻個領袖出嚟嘅。咁所以但係咧，即係有啲人會講嘅就係、是。點解即係捷克嗰陣時可以咁流暢咧？即係咩叫天鵝絨革命？即係好似白色嘅天鵝絨咁滑滑順滑好白色一滴血都冇。點解咁順暢咧？點解嗰陣時嘅共產黨咁輕易就放棄咗權力咧？唔堅持咧？唔出兵咧？個原因就係、是、其實嗰種種子咧係已經種咗喺大部分嘅人心裏邊，即係話大家都知道。而家見到嘅嘢係假嘅，大家都知道真嘅嘢係乜嘢。呢一種意識係長年種咗喺裏面之後咧，當嗰一日嚟到嘅時候咧，就會變得起碼流血流少啲咯，起碼快啲搞掂佢。 我記得哈維爾講即係回應，即係都係帶落去回應 Alex 嘅問題啦。我估喺政治層面都好咧，佢仍然都講啊，佢話講得好清楚，佢話活喺真相之中咧，唔係一個政，現某個 sense 唔係一個政治嘅行為嚟。唔係一個政治活動，唔係一個政治 movement 嚟，即係佢當然 recognize 好多政治 movement 嘅，即係可能布拉格之春係一個七憲章都可能係一個，但係佢話活在真相之中本身唔係，但係佢會咁講，我相信佢話呢個係我哋可以做到嗰啲政治上嘅反抗，嗰啲政治運動嘅一啲先決條件嚟嘅，就係、是、等大家有足夠多人知道其實而家呢個係假嘅，我哋唔應該再 endorse 呢個政權。慢慢形成一個土壤咧，先有啲更具體政治裏面嘅反抗或者運動咧，可以產生出嚟。亦都呼應頭先 Alan 所講，就係點解後屘天鵝絨革命係咁 smooth 咧？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可能足夠多人活喺真相之中之後咧，慢慢大家唔會即係冇咗個虛妄，於是慢慢會開始諗，如果係咁嘅時候，我哋可以點樣做咧？於是我又開始做少少，你可以做少少，即係就係形成咗，即係可能我唔會一開始就兜嘢反抗，咁我會死咗啦，或者俾人被消失啦咁樣。但我可能我做多少少，譬如我。唱歌嘅時候唱細聲啲啦，唱唔唱啦，唱得好難聽啦咁樣，令到側邊啲人知道咧，其實一件事咧，呢、這個假嘅個莊嚴感，我哋唔係真係真嘅儀式係假嘅，慢慢傳開去咧，就大家即係你可以話一個螺旋升級啦，就係、是、我知道假，你知道假，越嚟越大家知道，亦都發現大家同路人之後咧，先有機會醖釀到最終嗰個真係。出嚟嘅革命咯， 不過你頭先話唱歌唱歪啲，可能都會死嘅。 係啊，可能。 但係 而家啱啱開始危險咗， 係啦。我諗有一個所謂 insight 係幾得意嘅，就係、是、我哋好多時候討論一啲政治嘅議題嘅時候，或者從政治層面上面應該話討論極權嘅時候，好似睇成咗做純粹一個政治嘅問題。但係查維爾俾出一個睇法，就係、是、其實我哋唔可以咁簡單地將譬如話我哋點樣推翻極權或者推翻威權，純粹一個政治層面操作嘅考慮，而係我哋其實生活之中其實離唔開政治嘅。即係其實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即係有一啲。 聽到一啲人講嘅講法就係、是、你唔好咁政治化啦，學校唔應該政治化，或者乜乜乜唔應該政治化，譬如話區議會唔應該政治化。其實呢個講法好奇怪，即係咩叫做唔可以政治化呢？即係第一就係、是、其實我哋 立法會唔可以政治化， 係啊，因 即係去到最極都可能係咁喎。即係我哋佢好似講到話，有啲人講到啦，就係民生嘅一啲嘢，或者藝術嘅一啲嘢，或者教育嘅一啲嘢，可以係完全唔去同政治係連接嘅。但哈維如果個講法真嘅，其實正正唔係咯，就係、是、你要好如實地生活嘅時候，其實係好多時候就等同於俾將來可能發生嘅一啲政治運動嘅一種力量喺度。咁、我諗呢個係幾重要嘅，即係假設之後會發生一啲變動，咁呢個就提供咗一個資源喺度啦。但就算冇發生，即係唔會發生一啲變動或者推翻極權都好，呢、這個本身係都係一啲內在嘅價值。 就諗起即係有啲譬如建制派成日講破窗效應咁啦，即係 in a sense 呢個係一個破窗效應嘅示範嚟嘅，即係當你有少少唔跟，即係你發現我身邊個同學或者我身邊個同事佢咁樣喎，佢做少少，你發現呢個 OK， 你又做啲少少，那個 reality 會因為咁轉嘅。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位係顯示咗咧，就係頭先 Alice 講點解每一個生活嘅細節 turn out 都可能係有政治意涵，亦都係抗爭嘅一部分。即係笑笑口講就係咁都叫抗爭咁樣，但事實上真係有抗爭嘅價值嘅，就因為破窗效應咯。即係你做啲，佢做啲，佢做啲，那個 reality 會因為咁而改變咧，最終先會有機會醖釀咗啲真係大型嘅反抗，甚至最終咧係可以推翻極權咯。 其實都補充得好好啊，大家都。不過我即係都係用翻個例子，可能大家會聽得更加明白，就係、是、其實好似排隊咁啫嘛，即係老師叫我哋排隊 ，OK， 我哋翻我嘅經驗啦，大家都會有。但係可以想象一下，就係、是、如果一個人佢開始唔係好想排咩隊啊，無啦啦白事叫我咁樣，咁就開始鬆散啦。即係尤其是我嘅經驗啦，我自己嘅經驗啦，可能升到上中學嘅時候咧，呢排都好 lose 噶啦，開始。即係唔係老師個排隊，其實只跟住行去一笪地方啫嘛。咁你自己行咪得咯。其實你唔需要話要排到好似以前咧，我哋諗下好細個嘅時候咧，就可能要排到由高至矮，或者矮至高咁樣排啦。 跟住條線添。 跟住條線，跟住左邊上右邊落咁樣啦。去到大個啲中學嘅時候就冇呢樣嘢噶啦。開始去到大學直情唔排咩隊啊。咁所以個問題就係咁，其實你會知道有啲嘢唔係人哋講你就要做。咁當然排隊有佢意義，我哋大個當然會明白排隊有一啲意義。咁但係有一啲嘢冇意義嘅話咧，其實我哋到大個嘅時候係唔會做嘅。例如嚴叔留長頭髮咁樣，如果佢讀緊中學小學死咗啦， 係啊，中學都個長毛。 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可能喺個社會度，即係而家越嚟越長大，你會發覺其實男仔留長頭髮，女仔留短頭髮都唔係有什麼大不了，根本沒有一個實際的意義，這個規矩可能是一個很純粹 superficial 的東西。 但我想傾到一點，一個是很重要的，就是其實是傳媒的作用，就是你說你大家看到嚴肅留著頭髮，但始終都要有一個港台這個這樣的媒介才有傳遞出來，就是每一個人都做一個反抗，但是你要令到其他人知道，其實你都要有一個媒介的嘛。如果是這樣說的時候，傳媒的角色是什麼，或者在威權之下傳媒其實是一些咩一回事？ 我下一節翻嚟討論下傳媒嘅作用。歡迎翻到嚟，就有計傾。咁你啱啱上一節嘅尾咧，就開咗個頭，就開始講，如果極權係咁樣嘅一回事嘅時候，似乎傳媒係會有啲角色嘅。咁可唔可以俾 Alex 講下，即係傳媒其實係同極權嘅關係點係呢個好撲朔迷離嘅，其實，但又其實大家都感受到嘅一件事。 因為其實我諗最理想，如果係一個自由民主嘅社會嘅傳媒，就係一啲追求真相人啦，或者監控政府嘅人， 監察政府， 我 想監控咗政府啊，仲 監察政府嘅人啦，嘅一堆人啦。咁所以其實大眾啦，對傳媒是會有一些期盼的，會覺得他們就是給了一些真相我們。那問題就是在於，如果是一些威權或者極權的政府之下，傳媒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如他的職責這樣去監察政府呢？還還是反過來變成了極權的工具呢？那這個是一個挺有趣的現象來，因為你看到一些我們叫所謂後極權的政府，往往他們的做法就是將一些傳媒的人，譬如記者、編輯啊， 去修編啦。咁佢修編嘅方法其實未必係真係我哋理想我哋想象之中，譬如話睇電視劇就係會突然之間截咗你個稿，跟住唔俾你講，或者係一見你講就鬧你，唔係嘅，可能係透過一啲制度上面嘅規限，譬如話換咗一啲老闆啦，或者去派你做一啲根本上面你會覺得好侮辱嘅工作，或者我以我呢個全部工作嘅職能唔應該純粹做呢啲咁樣嘅工作嘅方式去令到你自我修編啊，或者令到我唔講 嘅咁啊。好多學者咧，即係已經講緊嘅所謂後極權嘅一個操控嘅方式咧，而家唔會話下下拉你去坐監，唔會下下殺人啊嘛，即係好難睇噶嘛。咁咧就會用法律啊，即係開始用好多法律、程序規則，即係呢啲嘢大家好煩嘅，一聽到法律。咁但係你會留意咧，最近大家會成日聽到有啲字眼咧，我就覺得哇咁赤裸嘅就係、是。法律武器啦，即係講到出口啦，法律資源啦，即係法律變咗一種資源啦，嗰度即係我覺得呢個字好奇怪，加埋一齊。咁你諗下就係、是、因為法律咧就係一個大家一諗起法律就係、是、喂好有規矩嘅，啲人著曬西裝嘅，好高尚嘅，衣冠楚楚嘅。咁但係有陣時咧啲法律嘅用法，你見到佢係其實係攞住啲鐵釘狼牙棒咁嘅形態嘅嘢嚟嘅。咁你即係。剛才講到咧，就係講緊而家嘅去修編傳媒咧，就係其實佢亦都係利用緊，未必係法律啦，而係一啲程序規則。咁即係咩意思呢？就係你唔需要叫啲記者做啲乜嘢嘅，你操控咗個老闆，或者換咗即係做新聞嘅老闆之後咧，呢個老闆其實喺一個機構裏面咧，佢有絕對嘅權力去改變一啲規章做事嘅方式。咁當中咧就可以影響到跟住落去嘅內容，咁你見到有好多嘅政府而家即係呢個反而係一個有效，而且大家發覺冇乜辦法去抗衡嘅一個情況。 因為呢樣嘢我估係同亦都拉翻哈維爾啦，就係講如果你要宣傳一個意識形態咧，當然其中一個有效嘅措施就係每個人都做啦，咁你幾多界嗰個做你就做啦，但另外一個就係透過傳媒咯，所以傳媒對於一個極權政府嘅運作，一個威權政府嘅運作好重要，因為佢係幫手即係傳媒塑造緊一個真相，一個現實。 同埋以前咧，譬如哈維爾嘅時代，70年代咧，你所謂傳媒，其實你真係電視電台啫嘛，電視都未開始好普及，咁你唔係日日夜夜你都接觸到噶嘛。但係而家我哋係日日夜夜攞住部手機嘅，即係嗰個影響係直接過以前嗰啲我哋一定要睇電視睇報紙先至接收到信息嗰個年代嘅。 所以就變咗佢製造一個所謂真相咧，即係製造咗個真相出嚟咧，係好 powerful 嘅。其實就是、你會俾佢即係某意思上即係洗腦啦。但係佢個洗腦係去到一個位，就是、你以為嗰啲係真嘅。即係如果佢暴露得更多，每日都喺度咁樣講嘅時候，所以 that's why 佢一個政府係好強調，或者好著重點樣可以令到嗰啲媒體傳媒可以配合佢哋嘅工作，係啦。咁亦都用佢啲法律手段、法律資源，去令到一啲佢哋唔想要嘅傳媒。或者傳媒工作者啦，就唔會有再有機會咧去發聲，或者發嗰啲佢哋唔中意聽到嘅聲音。 嗱，佢唔需要話你某某記者、某某傳媒做得唔好嘅，佢只要換咗個老闆就得噶啦。因為嗰啲老闆自己就會即係，你啊，你行歪啲啦，你啊呢啲嘢你唔好做啦，你做第二啲嘢好嘢俾你做啊，咁就會即係操控到個結果係點樣。 咁如果面對呢個情況，尤其是如果有啲地方係由相對自由。民主嘅地區跌入去比較極權嘅地方嘅時候，咁嗰、那個即係嗰啲嘅傳媒工作者，即係可以做啲乜咧？即係喺個時候應該可以點面對、點樣自處咧？尤其是 you living in truth， 咁似乎傳媒同真相好有關係。咁、但係佢哋可以做啲咩咧？喺個情況， 我諗當嗱主流媒體如果係逐漸被收編嘅時候咧，全世界咧就咁啱咧，就係、是、我哋以前講第四權啊嘛，第四權就即係行政、立法、司法以外，傳媒係第四權監督政府。而家成日講嘅就係第五權，第五權就係公民去做啦。因為而家每個人攞住手機，每個人喺個電腦度，其實都可以係一個傳媒嚟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這個傳媒係無論任何傳媒都係一樣好緊要嘅，係佢嘅生命嚟嘅，就係佢嘅公信力咯。即係佢嘅公信力點樣？你講嘅嘢有人信呢？無論你乜嘢，你極權國家做嘅傳媒又好，或者係一啲公民做嘅傳媒又好，其實最重要都係要有人信你啊嘛，唔係你做嚟做乜啦？咁所以點樣維繫住嗰、那個即係、就是、公信力咧？係我諗每一個做傳媒或者想傳遞信息嘅人都要好重視嘅事情咯。咁我諗而家嘅時代就係全世界都係噶啦， 每個人掌握咗呢個咁特別嘅武器之後咧，即係輿論武器之後咧，究竟係咪用得好咧，係一個問題咯。 係咯，我都覺得呢個可以叫一體兩面，即係佢真係同時間好似創造咗好多記者、公民記者，係咪？大家都可以拎住部手機或者自己影相、自己寫嘢，然之後去報導翻嗰件事。咁當然個真相還原可能會比較複雜啲嘅，可能大家會睇到好多資訊，而且太快太多，其實同時間會砌造咗一個問題出嚟，就係大家會好 lost 嘅。如果要揾真相，以前就可能比較簡單，我揾間公信力比較好嘅傳媒機構，我信得過去啊嘛。而家就唔係啦，可能咦我有懷疑，我睇過嗰個又有懷疑，咁就變咗喺追尋真相嘅過程入面咧，嘥咗都幾多時間。咁但係我覺得呢個係無可避免，我哋要俾嘅代價嚟，因為喺一個極權嘅社會底下，或者極權嘅環境底下。可能我哋都會覺得某啲媒體已經信唔過啦，或者我哋最信嘅可能係我哋身邊嘅人啦，或者自己，我真係第一手，我有第一手資料，我見到嗰樣嘢，我先信咁樣。 係啊，所以 Tommy 提過咧，就係即係嗰個，即係而家好多人都會去 fact check 啦，即係大家喂好混亂喎，資訊紛亂，咁究竟真定假咧？咁我自己就都參與呢啲回事咧，就發現咧有好多人咧開始覺得咧，喂樣樣嘢我都唔知真定假。然之後你叫我去 check， 我覺得好煩。然之後開始咧就話冇所謂啦，開始就話其實都冇真相噶啦、有啲人即係會拎出嚟講，喂，沒有真相，只有傳聞咁啦。咁但係我覺得呢樣嘢好危險嘅，就正正係咧，如果呢個世界所有嘢都唔值得信任，我哋其實冇咗一個理性溝通嘅一個。基本嘅一個 platform， 冇咗一個理性溝通嘅平台，冇咗一個講道理嘅一個 core 俾我哋去講道理嘅時候咧，其實即係真係強權有錢有力嘅人咧，佢哋講嘢係最大聲嘅，佢哋製造嘅真相就係最燦爛的。 因為冇咗真相呢個概念，就或者真相你放棄咗，覺得只有傳聞大家講咩都得嘅時候咧，最終就會變咗係一個純粹力量嘅競爭，就係、是、越大聲嘅人。就會有越大影響力，而我哋冇咗放棄真相嘅代價，就係容許大家鬥大聲，大家鬥力量咯。 我諗呢個的確係要小心嘅，因為睇翻之前啲文獻係啲人抄翻，即係蘇聯時代一啲都有啲文宣部佢點樣去處理，係有講過就係類似頭先阿 Tommy 同埋 Alan 都講過嘅，就係、是、令到有一啲麻木咗，或者我哋會有啲審美疲勞啦，但係傳媒亦都會有啲疲勞嘅，就係令到你覺得既然佢又咁講，你又咁樣講。然之後，蘇聯嘅文宣部就係不停去散播唔同嘅消息，令到你乜嘢都唔信咯，或者即係散播啲失敗主義啦，諸如此類咁樣。 刻意甚至放唔同方角度嘅消息，令到大家覺得太煩啦，要我 fact check， 之後就令到算啦，我放棄啦。 唔係，其實美國都係咁噶，即係特朗普都係咁噶，係咁話你 fake news， fake news， fake news。咁而家講到咧，大家都唔想講 fake news， 即係已經唔想分啦，已經唔想聽啦。咁但係呢個就係正中下懷嘅，其實。 所以我覺得有幾個位可以帶出嘅，第一就係作為一個接收資訊嘅人咧，我哋第一就係咪應該堅持，就算幾咁疲勞都好啦，我都嘗試對於真相有啲要求咧。另一方面就係去到每人都係記者啦，每個人都可以自己隨時影、去拍嘢、去寫嘢放上網。我哋係咪要 care 多啲？我哋自己作為如果唔係一個普通公民喎，你係嘗試發放知識噶嘛？你發放消息嘅時候，你個公信力係咪都有？你都要擔心，你都要 care 咧。 而家有一個新 term 叫資訊公德心啊嘛。即係你 share 一啲嘢嘅時候，你唔可以純粹話，譬如話我阿媽個姑姐係唔知護士，所以去信一啲，唔可以咁樣嘅。你要一個公德心，就好似你唔亂咁隨地亂包垃圾，因為你好似抌咗嚿垃圾出去一個公海嗰度。如果一個公海，即係我哋一個資訊圈裏面太多啲咁嘅垃圾，其實就好似我頭先所講，令到我哋會有啲疲勞啦，瞓唔到啦。所以我哋每個人都要有一個公德心咯。 即係我諗起一啲，譬如政治運動裏面咧，有啲人會覺得。我又可以係同一時抗爭者，同一時又可以記者，我冇所謂一齊做咁樣，咁佢哋覺得可能冇所謂，只要對個運動抗爭係好嘅，咁聽到我有呢兩個角色，甚至有時候有啲人會覺得記者身份可能幫到手保護下其他人，咁咪幾好咁樣。我覺得我大體上係 sympathetic to 呢個諗法，但我哋要明白你犧牲嘅係啲咩，就係犧牲咗其實你唔係講真相，即係因為你同一時抗爭者身份，所以你會有機會係放棄一啲真啲。啱嘅嘢，而令到係純粹係從運動嘅角度去思考，咁叫話我哋犧牲嘅係我哋公信力咯。 咁嘅話係咪值得咧？個代價會唔會長遠嚟講唔值得付咧？我覺得大家要思考嘅。 嗯，咁同埋即係而家喺即係呢個你話見到一個成個世界都係一個極權政府，佢哋想做乜嘢咧？就係、是、想不停重複一啲半真半假嘅嘢，不停將假話重複，真係會有人相信。不停開發人腦裏面嗰一種不理性，佢哋覺得係一種資源去開發，就係因為其實大家都會發現嘅，就係大家原來講哲學嘅人係好少噶。OK， 明白啦，思辨嘅人係好少噶。即係《快思慢想》嗰本書就講咗，其實大部分嘅人咧係雖然有理性思考嘅能力，但係係唔會用噶嘛。咁而家我諗全世界嘅一啲政府都發現呢、這個。哇！原來人腦係可以好好去利用開發，然之後 嚟其實係 係啦，咁呢個就係令到佢哋嘅權力繼續延續嘅一個方式。 最後係咪啲關於科技有冇補充啊？ 係啊，即係我覺得未來啦，即係呢個後威權主義或後極權主義嘅世代咧，就係、是、即係科技會成為一個我哋即係去對抗極權或者極權嘗試去操控我哋嘅一個新嘅戰場啦，所謂。因為而家科技監控咁犀利啦，係咪？另外，其實我哋作為一個公民，擁有嘅身份其實多咗，擁有嘅權力其實多咗。 所以可以諗下極權同埋科技嘅關係。Thank you.